是背着光，看着影子彷徨，听人们的看法，忽略自己的想法，不该是这样，你心里清楚的。相信自己才是最重要。